晚上好，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。 是的，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。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，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。 谢谢大家的支持，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。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玛格丽沙尔玛和马克西蒙，是由林里希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魔法象云南出版集团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了不起的小侦探内特血迹寻踪。这是小侦探内特，了不起的小侦探就是他。他穿着棕色的夹克衫，戴着像福尔摩斯一样的猎鹿帽子。这天早上，内特都快冻坏了。他和他的狗狗泥巴在雪地里堆了一只雪狗狗和一个侦探雪人，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内特和他的狗狗泥巴一样，只不过冰冷冰冷，雪白雪白，而且湿漉漉的。哦，他们俩现在也是湿漉漉的。这个时候，洛莎蒙德走了过来。洛莎蒙德一向是个很奇怪的人，今天他也是这么奇怪。他用雪橇拉着四只猫咪，他们是超级魔怪、超大魔怪、超小魔怪和超爽魔怪。他走到侦探雪人面前说： 我弄丢了给你的生日礼物。 侦探雪人没有回答他。哦，不过内特回答了他。嘿，这个侦探雪人才堆起来一个小时呢，你为什么要给他生日礼物啊？洛莎蒙德看向了内特。 哦，生日礼物是给你的， 内特说。可我的生日是7月12日，现在还是冬天呢。 我一直以为送礼物要早一点。 洛莎蒙德一边指着他的雪橇一边说： 我打算送给你的礼物和我的猫咪们都放在了雪橇上，但是在来的路上礼物掉了。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礼物掉的？知道掉在什么地方了吗？ 我知道，当时雪从树上飘下来落在了我的身上，我觉得衣服湿漉漉的，突然雪橇就变轻了，我转过头看过去，发现给你的礼物已经不见了，我到处找也没能找到。我还在礼物上放了一张生日贺卡，你可以去找找他吗？ 哎，了不起的小侦探内特知道洛莎蒙德的礼物一定非常奇怪，但他是个侦探呢，现在这个礼物神秘的失踪了，他当然要接下这个案子。他对洛莎蒙德说：那告诉我礼物是什么，这样我也可以知道我该怎么找。可洛莎蒙德却说： 哦，不能告诉你，如果告诉你就没有惊喜了，我只能告诉你它大或者小，或者是中等尺寸，它是方的或者尖的，平的或者鼓的，红的或者蓝的，绿的或者黑的，有方格子图案或者有圆点花纹的。 哎，突然之间，了不起的小侦探内特明白了，他真不应该接下这个案子。如果我都不知道我要找的是什么东西，那我该怎么找呢？ 洛莎蒙德说：可你是了不起的小侦探呢，难道不是吗？ 说完，他就拉着雪橇和小猫咪们走开了。哎，内特和狗狗泥巴走进了屋子，给妈妈留了一张字条：亲爱的妈妈，我要出去找某种奇怪的东西，我很快就会回来，爱你的了不起的小侦探内特。内特换上了一副干净的手套，他和泥巴又回到了冰天雪地里。洛莎蒙德已经给了他一条线索，虽然他自己不知道， 他说过，当礼物掉下来的时候，他感觉到雪橇变轻了。 所以，我们了不起的小侦探内特知道，这礼物一定很重。 可是雪橇很小， 如果雪橇上能装下这个东西和四只猫，所以内特知道它应该不会像一根木头、一个坏掉的沙发、一扇门，或者其他什么奇怪的东西那么大。 啊！现在小侦探内特感觉到非常兴奋。他仔细查看了雪地， 他先看见了罗莎蒙德的脚印， 还有雪橇留下的两条痕迹，一些朝他的家走过来，一些又从他的家离开。 哇，了不起的小侦探内特突然有了个主意，如果顺着罗莎蒙德到我家来的脚印走，说不定我就能找到他来的时候走过哪些路了。 礼物很可能就会掉在路上。哦，这真是个太棒的主意了。于是他们沿着罗莎蒙德来的时候留下的脚印朝着反方向搜寻。这条路又冷又长，雪被他们踩得嘎吱嘎吱。可突然，就在一棵树底下，罗莎蒙德的脚印变成了一个圆圈，一圈又一圈。他一定是在这儿发现丢了礼物，并且在这儿找了找。狗狗泥巴在雪地里闻了又闻。啊，内特真希望在这儿找到一个包裹，可是这儿什么都没有。了不起的小侦探内特有点不明白了。一个东西怎么可能从雪橇上掉下来，既不在雪里又没在地上呢？因为这树底下没有其他人的脚印了。哎，了不起的小侦探内特知道没有人来过，或是没有人拿走了生日礼物。那礼物又是怎么从雪橇上掉下来的？现在又在哪儿呢？内特和泥巴在雪地里艰难地走着，这时候他们看见了安妮和他的狗狗尖牙。泥巴抖得更厉害了，因为他害怕尖牙，而内特看到尖牙也感到恐惧。尖牙向他们跑了过来，于是泥巴飞快地越过了一个大雪堆，他跳起来，嗖的一下就跳到雪堆那边去了。内特还没见过泥巴跳得这么高呢。 安妮走过来说，嘿，尖牙很友好呢。 他正在堆一只雪狗狗，看起来很像尖牙，他还用冰柱子做了雪狗狗的牙齿。他看起来又尖又长，而且很锋利，就和尖牙的牙齿一样。不过内特更喜欢雪狗狗的牙齿，因为冰做的柱子早晚有一天会化了的。他告诉安妮， 我正在寻找一个很重的生日礼物，它可能是大的或者小的，方形的或者尖的，红的或者蓝的，总之它非常奇怪。 安妮说， 哦，罗莎蒙德来过这儿，但是他已经离开了，除了他之外，我可没见过其他什么奇怪的东西了。 那他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吗？ 哦，是的，我正在屋子里喝热巧克力，罗莎蒙德走进来，告诉我他有一个生日礼物要给你，这个礼物和他的四只猫都在雪橇上，不过他没说礼物是什么，他说这是最美丽的礼物。 内特说， 哦，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线索，我想罗莎蒙德这个怪人会认为蝎子、蜘蛛和蝙蝠都非常美丽。哦，嘿，谢谢安妮，我想我知道了，我要找的东西一定非常的丑。 接下来内特叫上他的狗狗泥巴，这时候他正躲在一个雪堆后面呢。他告诉泥巴， 嘿，泥巴，我们要找的东西有点奇怪，很重，而且很丑。 他看到前面有一个雪做的城堡， 男孩克劳德正坐在里面。 克劳德最爱丢东西， 克劳德说， 嘿，内特，快看我找到了什么。是一个雪城堡，对吧？你要交好运了，我说。可能你已经找到了一个有点奇怪、有点重、而且很丑的生日礼物，对吗？ 克劳德问， 谁愿意要这种生日礼物啊？ 啊、哦，这可真是个好问题。但是内特没有回答。 克劳德说， 今天早上我在百货商店看到一张很丑的生日卡，克洛莎蒙德竟然把它给买了，他还买了六盒牛奶。 哦，了不起的小侦探内特现在得到了一个答案，六盒牛奶。他向克劳德道了别，而且祝他在城堡里玩得开心。接下来他和泥巴来到了洛莎蒙德的家里，他对洛莎蒙德说， 嘿，洛莎蒙德，我不知道我的生日礼物在哪儿，但是我已经知道他们是什么了，请你打开你的冰箱让我看看。 洛莎蒙德打开了冰箱，内特看见了金枪鱼、猫粮和一只正在融化的雪做的猫。 嘿，怎么没有牛奶？今天早上你买了六盒牛奶，可是现在一盒都没有了，你肯定是把它们放到了雪橇上准备送给我，这就是你在去我家的路上丢失的生日礼物。 洛莎蒙德拿出那个雪做的猫，用舌头舔了舔，他问， 我为什么要买像六盒牛奶这样奇怪的礼物呢？ 内特知道最好不要告诉洛莎蒙的原因。 牛奶是给我的猫咪们买的，他们现在已经喝完了。 哎呀，现在了不起的小侦探内特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个案子比以前的案子更加难办。他开始试着想想温暖的东西，他想到了暖烘烘的家、热乎乎的薄饼，于是他向洛莎蒙德说了再见，和泥巴一起回家去。回到家里，内特吃了些热薄饼，给泥巴一根热乎乎的骨头。 哎，泥巴是个了不起的侦探，但是他能做的就是在雪地里发抖和跳跃，在雪地里跳跃。跳跃， 了不起的小侦探内特苦苦地想着，使劲地想着。泥巴难道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吗？他想到了脚印、雪橇的印记、雪地上没有被踩踏的白雪、六盒牛奶，还有那些冷冰冰的东西。洛莎蒙德给四只猫买了六盒牛奶，六盒，多了两盒。谁需要多的两盒呢？洛莎蒙德觉得最美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 哦，突然，了不起的小侦探内特想到礼物是什么，还有他在哪儿了。他还知道应该怎样到那个地方去。于是内特对泥巴说， 嘿，我知道什么东西有点奇怪、有点重、而且还很丑、而且还能够从雪橇上跳下来却不会掉到雪里。 嘿，内特把这个案子给解决了，亲爱的泥巴，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，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再回到雪地里去。 这一次，泥巴和内特又回到了那棵树底下礼物丢失的地方。这次他没有看雪地，而是抬头往树上看。内特的生日礼物就高高的坐在树上呢。这个礼物有点奇怪、有点重、而且还很丑，就是一只猫。 哇，内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猫，它简直比超级魔怪还要大。 它和，对，和小狗泥巴一样大。 这是只魔怪猫，它的脖子上用丝带挂着一张生日卡片。现在内特知道了为什么洛莎蒙德只有四只猫却要买六盒牛奶，那是因为 洛莎蒙德要送给内特的这只猫实在太大了，所以他要一个人喝掉两盒牛奶。他也明白为什么找不到生日礼物，或者生日礼物在雪地上没有留下痕迹，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掉在雪地上。当雪橇经过大树的时候，这只猫跳到了树上。啊，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这个生日礼物呢？内特又和泥巴来到了洛莎蒙德的家，他对洛莎蒙德说： 嘿，案子已经破了，我在树上找到了生日礼物。 洛莎蒙德说：哦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他的名字叫做超级了不起的魔怪，我是在捡到超级魔怪、超级大魔怪、超小魔怪和超爽魔怪的地方捡到他的。我本来打算收养他，但是他总是欺负其他的猫咪，他总是乱挠、乱抓、乱咬。啊，不过所有的猫都是这样吗？我把它送给你，希望你会喜欢它。生日快乐！ 哎，现在内特想，有时候成为一个伟大的侦探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他和泥巴再一次走进了雪地，艰难地走到了那棵树那儿。他的生日礼物还在树上蹲着，他喜欢树上，他可能会永远蹲在那儿。不过他也许会改变主意，跳下来跟小侦探回家。 哎，内特想， 就这样吧。 于是他和泥巴继续向前走，走回家。了不起的小侦探又懂了两件事情：永远不要向上看，永远不要向后看。不过，小群姐姐要说，要是他向后看，他就会发现那只猫正在跟着他回家去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刚上幼儿园大班，妈妈总是抓紧时间训练她的运算能力。有一次在公交车上，妈妈问他：哎，一只猫有四只脚，那请问两只猫有几只脚呀？呱呱回答： 八只。 妈妈接着说：你真棒，那走丢了一只还有几只脚呢？ 七只。 的妈妈带着他到海边去玩，呱呱终于看到了他一直想看的大海。然后他就问妈妈说： 妈妈呀，人们都说大海无边无际，对不对？ 妈妈说：是啊，大海就是无边无际的呀。 那为什么我们站在大海的边上？ 晚上回来的呱呱对妈妈说： 妈妈，我发明了一种灭鼠药，它比任何药物都有效。 妈妈也非常好奇，为什么一进屋就能够研究出来灭鼠药。正当妈妈想要追问的时候，呱呱突然又向妈妈提出来了一个自己的思考过程。 哎，妈妈，猫是否也可以算作研究成果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袂呈现仁义经典剧目情景朗读会，用广播之声向舞台致敬，听见经典，听见中国。